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94节：贪冒于财，欺罔其上，造作诸恶，忏悔贫人。这四句。上一次将前面两句介绍了，今天呢，我们看后两句。后两句这个注解里面写得很好，我们读了之后就知道这个过失的严重。谗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两舌绮语啊，口的四种过偏重啊，在这两种。当然任何一种与这个四种过失都有关联。注解里面跟我们讲，人纵有过，亦当去为掩护。这句话很重要。事出世间圣贤，无不是教人积德累功，而积德累功实在就是在能够原谅别人的过失，要从这个地方下手。所以口业自古以来一切众生最容易犯的，所以世尊在经教里面善护三业总是把口业摆在第一，这个用意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我也常常劝勉同学们不要轻易说别人过失，什么原因呢？我们自己的本身过失太多了，自己有过失，有什么资格说别人过失？这是常理。等到哪一天自己没有过失了，我深深相信啊，你决定不会说别人过失。不但佛菩萨这样教诲我们，我们看看祖师大德啊，世间的贤人啊，这个人纵有过，亦当委曲婉转来帮他掩护，这个话是儒家说的。世间贤人君子所说的，如果这个人本来是平白无故之人啊，你要编造谣言捏造事实 去毁谤他，去侮辱他。这种毒害甚于刀斧，甚于虎狼，这造作极重的罪业。人本来没有罪，你在编造谣言陷害于人，听你造谣的多半是愚人呐，没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轻易听信你的话。信以为真，产生的后果有不堪设想之处啊！注解里头举出古诗，有这么一段话。古诗曰：“谗言甚莫听，听之祸殃介。”两舌其语，危害最烈。这里举出几个例子，君听了这个大臣就被杀了。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这个例子，真正是忠心为国，有一些奸佞之人在君王面前挑拨是非，君王没有把事实调查清楚，就把这个人杀了。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父听子当君，兄弟姐妹都为了争夺财产在父亲面前造谣言说哪个儿子不孝，甚至于还找一些亲戚朋友造谣生事，使父子决裂夫妻之间听信谣言造成离婚兄弟之间听信谣言就从此互不往来了，亲情断绝了，朋友听信，这个朋友的交情断掉了，疏远了。骨肉之间如果听信谣言，骨肉会灭绝。所以这个诗到最后的总结，堂堂七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呢，杀人不见血。 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我们看到这是为嫉妒障碍造谣生事，毁谤讲经的法师，听众啊听信谣言，对于法师失去信心，不来听经了。这在无逆罪里面破活活身。戒经里面戒罪堕阿鼻地狱，极重的罪业，忏悔谣言之害这么严重，我们不能不谨慎这些忏悔之言常常在我们的耳边，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我过去跟韩馆长合作30年，30年是个相当长的时间了。当中忏悔之言也常常有韩馆长是一个有智慧明哲之人，他遇到有这些事情，他调查追根究底所以有一些忏悔之人在他面前不敢讲话了这是个明白人必须追根究底调查事实真相，不是轻易一昧就听信。那么现在韩馆长往生之后我们得到李牧原居士的护持这些忏悔之言呢，有增无减呢，李牧原居士是个明白人，是个有智慧的人，有定功的人。他虽然不像韩馆长那样追根究底去调查，他是绝不相信。无论你怎么说，他听而不闻。这是古人所谓的谣言止于智者，这是有智慧的人呐。听信谣言的人愚痴愚痴到了极处经教里面佛说恶口之业十堕刀兵拔舌地狱， 啊，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地狱种种苦报，啊，刀山、油顶、拔舌，这都是口业所感的。那么看他造作影响大小，如果他影响的面大，影响的时间长，那真的很凄惨呐、啊，堕在阿鼻地狱，永劫不得翻身呐、啊。我们学佛，学佛是学开智慧呀。啊，昨天晚上我们在此地讲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文殊会最后这一段，我们看到文殊菩萨赞叹善财童子，善财童子提出一些请教的话，值得我们学习，不但是值得，如果真正发心祈求无上菩提，一定要学习发菩提心，修菩萨行。食物是魔鬼的行为呀，不是菩萨行啊。听信谗言，这是随顺魔鬼。拒绝谗言，这是随顺佛菩萨。吉凶祸福就在这一念之间呢。唯有真实智慧，他才知道怎样去选择。没有真实智慧，轻易听信谣言，为外面环境所转，这种人纵然认真努力精进修持，也得不到结果。这个事实自古以来太多太多了，学佛的人多，成就的人少；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不但是对人，由于嫉妒，造谣生事，甚至于 为门户之见，造下了谤法之过。啊，这些年来我们听得太多太多了，啊，许许多多的人，啊，毁谤下莲居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恶意的批评，这个造的罪业重了，太重太重了。啊，听心毁谤的，都是佛学水平不高的人。如果佛学水平高，你的一些评论，别人一眼就看穿了。只有水平低的人会听信谣言，障碍一个人往生呢，这个罪过还得了吗？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赞叹下莲居的汇集本是些什么人？我们能跟他相比吗？啊，我讲经41年，无量寿经5种原译本我读过，王龙书的汇集本我读过，这其中只有魏默生的本子我有，但是我没有看，啊，没有看过。我跟你讲老实话，我为什么要选下莲居汇集本来讲解给大家介绍呢？我不是盲目的，我也不是人情啊，我跟下莲居老居士没见过面的，没有交情啊。而我们是就事论事，他的汇集本确确实实是5种原译本的集大成。啊，没关系，老居士，过去慈州老法师，啊，慈州老法师在台湾有两个学生，一个是道元老和尚，啊，已经往生了，一个是参云法师，在台湾很受人敬仰的，啊，慈老的学生。慧明老和尚当时看到这个本子都赞叹了。最初给这个汇集本做扩判的是慈州法师，啊，我做了一个详细扩判，我的扩判是以慈州法师扩判做基础。 啊，分得更详细就是了。啊，里面许多这个科判的科题啊，依旧用慈州法师的原文，我不愚痴，我不轻易随人被人转呐。啊，这个本子，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的，啊，我看了，仔细跟其他的本子比较，它确实有好处。啊，所以我们才发心宣扬这个本子。啊，我相信今天有许多回报这个本子，别有用意。啊，他不怕造业，他不怕地狱之苦啊，我害怕了。这些年来依着这个本子得度往生，有很稀有瑞相的人很多，我们常常听说啊，甚至于有录像有照片寄来给我看，我非常安慰。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到了证据，啊，所以妄语、两舌、惭悔之过是非常非常严重，啊，破坏人的家庭，建立人的骨肉，破坏僧团，毁灭佛法，断人法身慧命，佛在经界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要细细的去读啊，细细的去反省啊，决定不造恶业。啊，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即使不相信净土，不念佛，他也必定升天享天福，他不会堕落。啊，所以不可以逞一时口舌之快，造这样严重的恶业，啊，要特别谨慎，特别小心，绝不传播流言，啊，真正呢要像李牧原一样知与知者，我听了就算了，绝口不提。造业积德就在这一句。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